林敬言加盟霸图战队的消息比不上萧时钦加盟加氏战队来的劲爆，却也广受关注。毕竟也是全明星级别的大人物，哪怕有点金不如昔，那下场也是值得上一上新闻的。更何况林敬言这转会实在不应该说是下场。 韩文清在新闻发布会上掷地有声的话语让原本还算温和的关注度一下燃烧起来。新闻报道之后，各方发言讨论都纷纷涌现出来，有依然不看好这转会，有觉得霸图这一次肯定有所图谋的，更有猜测加入新选手新角色的霸图将如何改变的。毕竟现在的霸图战队是没有流氓这一职业的， 职业的更换往往意味着一次战术体系的变更。叶修等人听到陈国喊后，早已经各自打开网页浏览了这最新消息，倒是先明白了张新杰今天为什么没有出现的原因。由新成员来了吗？内部通常也会搞个什么欢迎仪式什么的，而韩文清量身打造这样的措辞倒是很容易和张新杰这两天忙着在网游里出没联系到一起，感情这是给林敬言要用的流氓打一身装备而收集材料呢。喂，这转会你怎么看啊？魏晨这边突然问叶修：“哎，真麻烦。麻烦？这和我们暂时没关系吧？ 难道你已经深谋远虑，想到我们未来需要面对的竞争问题了吗？”“你想多了，眼下就有竞争了。”“眼下？” 张新杰亲自带团抢 BOSS 收集材料，多半就是为了林敬言要用的这个流氓角色。林敬言现在人都来了，以他的性格，好意思看着张新杰为他要用的角色忙前忙后，而他坐享其成吗？这下不止魏琛，所有人都明白了。 霸气雄图有一个张新杰就够难缠了，但现在居然又要多出来林敬言这么一个高手，无论他现在状态如何下滑，凭一个老牌高手的经验和意识，他在这种团队战中的价值绝对要比赵玉哲、卢汉文这些新兵蛋子要高。林敬言有没有按时休息的习惯啊？陈国连忙问道。 现在他们已经用时间差的方法错开了大部分可能和张新杰碰上的冲突，但如果林敬言没有这种作息的话，他和张新杰一个白天一个晚上的轮流上阵，那他们可就怎么都得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了。不过陈国虽是这样问了，但心中抱有的希望实在不大。 张新杰的作息良好，其实并不是被打时间差的关键，关键在于他那种律己到苛刻的性格。而换做一般人的话，就像星星这几位，原本也都是不错的作息的，这不是为了打 BOSS 也临时全调整成现在这样了吗？他们会这样做，难保林敬言不会。霸图给予了他高度的重视，现在也正是他投桃报李的时候了。 果不其然，对于陈国的问题，叶修摇了摇头。那又有什么用啊？正是只利用作息这种事儿，也就搁到张新杰身上能好使。哎，看来也只好走一部看一部了。魏琛叹息着。霸图俱乐部结束了新闻发布会后，当然就是战队内部对林俊言的欢迎了。 由队长韩文清和副队长张新杰一起带着他熟悉了一遍霸图俱乐部后，最后又去后勤开发部给林敬言展示他们正在为他打造的流氓账号。角色名：冷暗雷，技能点4840，身上的装备目前已经有5件银装在身。林敬言逐一看过这5件的属性，都觉得相当满意。 而余下的部分却也都有完整的思路，后勤开发部的负责人也亲自出来给林敬言耐心的介绍着。这，就是又一次向林敬言表示战队对他的真心重视了。毕竟在媒体面前说的话，有很多时候都只是为了照顾场面。林敬言这样的老选手当然会懂得这些道理。 巴图战队怕他想到这点，心中还有疑虑，所以特意由此安排，让他彻底放下心来。不过现在看来，俱乐部这一用意似乎有些多心了。林静妍在看到为他打造的流氓角色时，并没有什么如释重负的感觉，而是认真看着那些已做出的银装是不是合适。 而后就和负责人一起讨论起其他未构成的装备了。对流氓，整个联盟实在没有人比林静妍更有发言权了。此时此刻，他却已经飞快地进入了角色，在为强化角色实力、强化战斗实力做出他的贡献了。韩文清和张新杰在旁听了一会儿，互相望了一眼，最后谁也没有去打扰，就悄悄地退出来了。 因为两人都已经清楚，后续的那些参观啊、介绍啊之类，帮助新队员快些融入新环境的安排，都已经没有必要了。林静妍这样的老选手，对于新环境、新角色接纳的实在是快，真是让他们省心了不少。林静妍这里和负责人讨论的有点忘了时间，聊了有半个多小时，才突然想起韩文清和张新杰。 然后左右一看，两人却早没影了。正疑惑呢，那负责人却又是翻出新的资料，拉着林静妍过去讨论了。霸图的装备开发部主管杨黎可是一个在这方面很狂热的人，是工作起来没日没夜的那种。这时和林静妍聊了半个钟头后，很多地方顿时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深感第一流氓果然名不虚传。 哪里还肯放林静妍离开啊？林静妍再一想，韩文清和张新杰两个不大招呼就走，估计也是不想打扰自己，想让他在这里和人尽心了解装备，于是也就痛快地答应了。刚加入霸图的林静妍，这当天就加入到了装备开发部的工作中。说实话， 就这一点也可以看出，霸图俱乐部的豪迈。这要放在一些小气点的俱乐部，在装备开发方面，很可能会藏着掖着，哪怕是自家的选手，也不敢让人了解得太深入。毕竟选手都是流动的，哪天不在自家战队，甚至是退役了，把这些重要情报泄露出去怎么办？这种事儿，就算是签个保密协议什么的，也未必能完全避免。 林静妍这已经忙活上了，根本没去关心此事各方面对他这一转会的议论，更没想到他这一转会还让本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叶修这些人给牵挂上了。不过叶修他们昨天一夜未睡，现在已经撑到了中午，实在也是有些累了。本着车到山前必有路的精神，也没去纠结不停，纷纷跑去休息了。到了晚上， 照旧是以张新杰的休息为时间标准，所有人重新出现了，招呼展楼兰等人了解一下下午休息的时间里发生了什么。结果一问得知，下午刷新 BOSS 的时候，张新杰重新出现了。有没有看到特别显眼的流氓角色呢？叶修问着。这个没注意啊，流氓角色，你是担心林静妍也会加入进来？ 几个会长反应倒是不错。是啊，加入新战队，那边又说了正在给他量身打造新角色，张新杰最近的举动说不定就和这有关。林静妍估计不会当杀手掌柜，我会让人多留意的。展楼兰连忙说着。其他三位会长也是如此的态度，不过想到又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加入竞争，大家心情又沉重了起来。 这BOSS抢的真是几经起伏啊！这样的大波大浪的，他们这种级别的会长还真没怎么经历过。但对于习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他们来说，这点起伏完全挺得住。这一夜通宵，叶修心里就多了份心思了。第一个野图 BOSS 刷新的时候，团队迅速集合。 开过去后，很快碰到霸气雄图，张新杰这时间是铁定不会出现了。那么林静妍呢？ 叶修留意着霸气雄图的所有流氓角色，和苏沐橙以及其他精英玩家在霸图精英团里杀了个几进几出，随后看到霸气雄图被他们冲得乱了套，叶修总算是肯定了林静言肯定不在，不然以他的水平，就算没有战术大师之称，也不至于业余到普通玩家水平啊。这一趟最终没有找到林静言，但却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毁人不倦。这小子突然出现在战场上，显然又是来搞他的拾荒买卖，这被叶修撞到能放过吗？放下手头所有事儿，带着精英队就上去了。毁人不倦多大的能耐呀、啊、这样特意围攻下还能脱身？直至死掉的一刻，叶修才突然有点回过神来。 我是不是忘了告诉他我谁了？ 众人都不忍目睹了，非常同情死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毁人不倦。 算了，多杀几次早晚会知道的， 叶修最后说道。众人继续为毁人不倦默哀。这一夜没遇到林静言，不过遗憾的是 BOSS 也遇得少，整夜居然只刷了一个，这让熬了一夜的众人深感不值。但是没办法，随机刷新就是这么一回事，他们觉得不值，但好赖抢到了。那些熬了一夜 BOSS 毛没抢着损失经验损失装备的工会，那才叫不值呢。清晨天亮，在收到情报说霸图方面望山云雾上线后，众人立刻果断下线休息了。张新杰不可能全程避开，但要遇也要尽量大家睡饱了精神饱满的来遇到折腾了一天的张新杰。现在大家忙了一夜，遇睡饱了的他，这怎么能行啊？早上就让给精神饱满的张新杰吧，这也是战术。